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32集，阿音翻过了身，伏在他肩头，举动之间裙摆撩起，竹寒默默伸手给他扯了下去。 我是妄动，可也怪你，怪你不准我打他。我以为说好那边都不动手，他怎的还拾起了法器？那古剑只是光芒就照得我头疼，脑袋里没个清明，这要是斩在我脖颈。 古剑是天神留下的，既是镇山之宝，就定有玄妙之处。 阿音在他膝头没个老实的动来动去，竹寒默地停了话语，为那一片柔软有些羞躁。 你莫要乱动。 蠢关城，你现下镜华绝宗总归是负我。 他放下书，满目认真地看着他。 我没有负。 那你何时同我走？ 师父想我华绝宗宗主引荐进皇城正绝宗，但我断不会去的。你也切勿再生事端。明绝旧典是绝宗大成古法，我不能草率对待。待到一晚便回清绝宗同师父辞别。 阿音抬手抚摸他眼角眉梢，目光深深。他只觉得他现在好生复杂，心里定也纠缠难解。他不想让他如此的累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如若阿音未曾回来找他，他此时仍是一心修行的无忧少年，最多偶尔在深夜回想起那凄厉声音的阴魔罗鬼，也不过是区区心魔而已。十年不解，20年自解。现下他心头却有委屈难耐，可再想到他也两难，又何尝比他好受几分？无外乎做鬼比做人松散自在些，因而对于眼下所处境地愈加不甘不愿罢了。那时阿音心想， 前程漫漫，但总归会好。林子里过路的蹒跚阿婆不是也如是说吗？ 困倦之中，竹寒开口，沉稳宁静。阿音觉得那声音如木，便是他时常塑的那尊棺椁的木，总叫他心神安宁。觉得大千世界亦或是明朝红尘皆如此。而他已经很久未塑过棺椁了，显然现在有了新的住处。忽与息之间尽是醉人檀香。这世上说檀香醉人的也就阿音一个罢了。 除夕将至，因弟子全心一点，不办法会，不迎香客。是上元佳节，圣人要长安满城同庆，出持准允众徒出门赏灯。 阿音闭着眼，无意识地蹭了蹭他的衣袖，不清醒地应了声。 嗯。 他们都想去正觉宗外，或者花萼相会楼一览盛景，可我不想。我陪你逛逛灯市，可好？你不作声，我便当你应允了。阿姨，今后岁岁年年，我都陪你看朱雀大街的长安花灯。 那时月色正好，雪与云相衬，亦是刚好。一双人对夜耳鬓厮磨，深信太平永恒。竹寒到了华绝宗后，日日过得皆是相同。对于他来说，无外乎定时晨起、早课、用饭，然后一一上午的古文，再进午饭，下午大抵也是同古文为伴，晚上时而做晚课，若是累极便提前回了疗房。夜里有阴魔罗鬼偷偷入宗，不贪财只好色，两人几乎保持老实地睡在一起，他难免乱动撩拨。小师父在这清冷古刹之中严于律己，断然要守住最后一丝分寸，绝技不从。阿音虽举止上梦浪了些，心头也是清灵着，两人说话都是低声细语，又哪能做旁的事情呢？便是做也要把他带出去不是吗？长安城郊外最近倒是奇怪，村民住户们都要起疑，怎的近些日子死人都是在天刚黑之时，鬼魂们被阿音送去了地府，也要问上一问， 搞得村民人心惶惶，一到日落时大多不能专心做事。阎王爷提点了阿音，切不可日日皆是同一时辰去勾魂，也要拉开些许间隔来。阿音听着应着，却仍不做出改变。天黑透了，竹寒便回了疗房，他定要去华绝宗，哪里还有时间办差。只竹寒也有不知，他白日里皱个眉头忆古文之时，总有个阴魔罗鬼缠在房梁上偷看。他白日里在宗里看累了便小气，日落时去郊外把鬼魂锁好带走，送到阴司后再回华绝宗。要差半月余未见他，这日去了正殿房梁上捉他。阿音见着有阵子未曾见的绿皮鬼，眉头一皱。我真是许久未见你这模样，丑陋的刺眼。要差看着四下无人变了回去。 阿音姑娘还能记得我是谁，真是我荣幸。 不必妄自菲薄，毕竟再没有哪只鬼比得过你这般绿。他气急侧过身去不看他，嘴里数落着。 你多久没回林子了？九四这几日生意不好，说好了你去帮我揽客，好教我多进些账。阴魔罗鬼惯是这般不守诺的。还有，你线下入夜进去宗庙，那里有能给你吸食的阴气。近些日子林子热络起来，抛尸的少了，我在西城寻了处。哎， 要插自顾自地说，只觉得静得有些可怕，再一转身却见人已经没了。 死肥鸟，不愿听我讲，那我便走。 嘉庇世国爆发动乱，要插从帐月打算走一走，看看是何情况，说不定有好处可以捞，定下明日启程。本来是想同他打声招呼，却不想阿音心心念念着那个人，见要插活得好好的，便不多说就走了。直至正月十五上元夜，阿音从未见过长安城里这般灯火通明，不说是正月十五月圆夜，怎的他根本看不到记忆中的那清冷白玉盘。每条主街到处都是长杆架的灯树，目之所及亦是暖融融的橙黄一片，无形之中觉得有炽热在驱动他，一路穿行的速度也被人流耽搁得慢了起来。到达华绝宗比平日里晚了半个时辰，低声用鬼语咒骂，只觉得今日长安城百姓皆有些疯魔。进了疗房却不见该见到的人，再忽地意识到今日的华绝宗内静得有些蹊跷，尤其是同主街热闹相比更是凄清冷静。幸好寺中没有弄那些灯火，他化成烟到处穿着找他，期间只看到了几个老僧在打坐入定。阿音心里感叹，这些老东西真能熬，还不就寝。年轻的弟子倒是一个都没见到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